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6 所以呢個情況咧，就可以同我哋喺甚至之夜嗰集講 Killing Messenger 可以做一比較嘅。 係， 當其時嗰個聖豪西水銀報咧，水星報啦，或者佢處理呢段新聞嘅時候咧，個編輯部有冇策略上嘅錯誤咧？ 係， 你係可以同佢而家呢單波士頓環球報嘅作一個比較。 係啊，你會從中咧，其實你會睇到咧，佢嗰個部署咧。呢單 case 咧，即係話焦點新聞咧，唔係焦點追擊嘅呢一部戲裡面咧，佢講嘅嗰種部署咧，即係真係咧，我可以咁講咧，就係、是、如果你想認識一個報紙咩為之大報，同埋佢嗰個叫做係上下齊心，同埋點樣 protect 翻自己嘅嗰、那個即係揾到嘅 information， 同埋自己嘅嗰啲人員，咁佢裡面咧，你會發覺咧有情有義都喺度編到出嚟嚇，咁我覺得就相當之有趣就係呢樣嘢。 咁入邊嘅人物咧，事實上亦都係真人物嚟嘅。咁其中一位大家可以記住啦，就係、是、Ben Bradley 咧，即係入邊嗰個白頭佬咧 ，Junior 佢就唔係。即是那个 Bradley 本人他只不过是他的仔。但是这个 Bradley 呢就是正正是刚才我们提的惊天大阴谋里面那个华盛顿是邮报当其时的主编来的。在惊天大阴谋里面有这个角色的。而家戏入边做呢个白头佬呢个主编呢个就系佢个仔嚟嘅。 咦，咁冇人即系呢个 John， 你收俾佢啦，系啊 ，John Sullivan 呢个就系、是、啊，咁啊犀利啊，佢就做翻佢自己阿爸嘅嗰个角色。 唔系，佢唔系阿爸，系个仔。即系惊天大阴谋入边。嗰、那個華盛 頓個仔，即現實咧，佢而家都仲喺波士頓， 應該我諗退休啦，佢都年紀好大啦、 即係呢個係關鍵角色嚟嘅，即係佢五個主角裡面嘅其中一個嚟嘅，係 係啦， 佢做阿 Michael Keaton 嘅嗰個上司， 係啦， 都有啲叫做係撐同唔撐之間咧咁嘅嗰關。 佢呢部戲咧有啲伏筆嘅，即係唔係伏筆咧，有啲嘢佢冇解釋好清楚嘅。咁我覺得有兩個原因啦，其一咧就係、是。涉及到當事人啦，因為入面有啲嘢未解釋清楚嘅，就係、是、嗰個報館咧，佢話如果佢當年佢收過啲料先，但係冇處理，咁套戲入面冇交代啲料，收尾啲人有冇查去咗邊度？因為佢嗰個話俾咗又書又呢啲信佢哋噶嘛，咁。个戏冇讲到啲去咗边度喎，当时边个收的？ 我觉得咧，系啊，佢呢个有你会睇嗰时都仲有啲叫妙不可言咧，就系、是、佢欲语还休。因为点解咧？因为佢依单 case 咧，而家未曾结案噶嘛，未曾全部水落石出噶嘛，隔咗咁多年啊，而系但系佢俾你睇，即系响呢个戏嗰度咧，就俾你睇到咧，有阵时有一种犯罪嘅嗰种结构咧，嗰种恐怖啊，而嗰个咧系。在你的社區那裡默默地建立到出來咁呢種邪惡嘅，呢種邪惡嘅嗰個叫嗰種即係邪惡嘅嗰種咁嘅活動咧，係喺個戲裏面咧，佢冇用一個叫做真相大白嗰樣嘢咧嚟表現到出嚟，但係咧佢掂到呢樣嘢出嚟嗰時候咧，我相信咧喺美國嗰度咧，即係有好多嗰啲觀眾體驗咗之後咧，尤其是個古仔佢都係講就係個女記者佢嗰個阿嫲係一個好虔誠嘅呢啲咁嘅天主教徒，咁但係。好啦，如果你知道咧，佢哋要追查咧，去到呢个阶段嗰时候咧，佢就都想问自己啲即系信徒啊，吓，喂，你会点样睇法咧？吓，我系咪应该要再追落去咧？吓，呢件事咧，因为再开始嗰时候就可能系揭发咧，就自己嘅嗰个教会嘅一啲疮疤， 但系呢件事喺香港都有发生过噶， 有系啊。 咁連時任天主教香港教區嘅主教嚇陳日君都就呢件事被報紙質問過噶嘛， 係啊，係 嘛嚇。咁嗰個當然我哋喺香港就。 似乎冇好似喺波士顿嗰咁大镬啦。咁但系唔系咧？咁我相信即系大家可以自己去咩啦吓，去睇睇啦。咁但系我相信咧，个如果你系教徒嘅话，亦都未必因为呢个事件而影响到你个信仰嘅。 系， 只不过咧，头先喺几度提嗰样嘢咧，佢有深层意义咧，就系咧。那個戲講到話，哦，那個報紙揭發咗之後咧，就好多人打電話去報館，就話啊，我哋都有咁嘅遭遇咁樣。咁，其實呢個喺現實上呢套戲佢公映之後咧，我又咁寫包單，有好多人走出嚟講話，曾經有咁嘅遭遇。嗱，呢個就係電影同報紙嗰，那個即係。同一个效果的情况嚟嘅， 系啊系啊，佢呢度都有提啊，即系喺现实嗰度咧，佢呢单嘢咧，身边牵涉咗咧，有好身边好多好多 follow 噶吓，即系嗱，譬如佢讲嗰个2002年嗰时咧，咁佢呢个焦点新闻咧就开始咧刊登咗咧近600篇关于咧呢个即系呢个天主教嘅教会刻意隐瞒嘅有70个神父咧侵犯儿童。嘅嗰種報導，咁啊，跟住咧就去到2002年嘅年尾嗰時間咧，咁啊呢個天主教嘅嗰個書記，咁佢都辭去咗佢嗰個大主教嘅嗰個職務， 喺戲入邊就叫 Cardinal Law， 係啦，咁然後咧就係跟住咧就有1249位神父咧，即係呢個天主波士頓大主教嘅嗰個管轄區嘅範圍嗰度咧，就有被指控嘅，咁而家咧。就去嘅呢个资料咧，就讲话去到2008年嗰时候咧，就有1476名咧神父咧，就被神父侵犯嘅受害者咧，就出到嚟即举报啊。咁到目前嚟讲咧，佢话全佢哋都 check 到咧，全美国咧就大概咧就有6427位神父系被控诉，即系呢个系成个美国，唔系净系波士顿啊。受害者咧系超过17259名嘅，咁牵涉到咧就105个美国城市同埋全球102个教区嘅。咁所以咧呢单事件咧就牵连得好广阔，但系咧。到而家嚟讲咧，都只不过系一个叫做系都系一种叫过渡嘅时期，未定一个叫。 简单嚟讲啦，即系如果呢单嘢要赔嘅话咧，梵蒂冈就可能面对一个破产嘅情况。我讲笑啫，呢个咁啊，梵蒂冈净系买几幅画，几幅雕塑出嚟已经冚翻晒啲数啦，又系。 佢唔系呢个，其实佢最牵连咧，因为我觉得佢呢部戏咧，佢都有一个，佢都采取一个好宏观嘅嗰个角度咧，就最好睇，就系佢唔系在于喺度谴责紧成件事。系嘅点样样，即系佢呢个佢将嗰个叫道德嗰个立场嗰度咧，佢再提高一线，就系用翻一个叫做系用翻嗰个咧，即系话你知道有呢样嘢事实出现咗之后嗰阵咧，但系佢就最重要，佢想讲俾你听咧，唔系呢件事件嘅嗰种邪恶嘅程度去到有几高，呢个唔系佢关键要讲嘅，佢最重要就系讲系你作为一个叫记者啊，一个传媒人，你嘅嗰个精神。你嘅嗰、那个你嗰个叫做系追查事件嘅嗰个实相嘅嗰、那个使命咧，究竟你可以去得几实在？啊，呢个反而我觉得咧，而且咧成部戏咧都令我睇到咧，即系头先阿台长你都讲到，其实我香港嘅即系嘅，譬如新闻界嗰度咧，我以前咧我细个咧读书时期咧，就有一个我相信系笔名嚟嘅，我想问下你睇下你识唔识呢位？可能系呢一班啊老前辈啊，叫李泽伟啊。 睇下识佢， 系啊，你识得佢哇？ 我唔系识得佢， 我偶像嚟噶。 因为咧，李泽伟我谂唔系一个人嚟嘅。 系啦，应该唔系一个人嚟。咁佢系某份大报纸咧，里面嗰度咧，即系好多时咧就有类似啲 spotlight 新闻咧，里面嗰度咧。 咁你记得以前《东方日报》咪有个叫探射灯嘅？ 系啊， 吓咁又系 系 专题嘅追击嚟噶嘛？ 系咁嗰位李泽伟先生咧，系啊，咁我都即系僆仔嗰时都知道呢个应该唔系一个人嚟嘅，因为啲料实在系好，我唔知佢系咪真系好坚。因为我又都，因为嗰时候冇乜能力系将佢再深入嗰度去检查佢睇下真定假咁样。但系咧，佢揾嘅角度啊，佢真系另一个叫好普通嘅人，即系好似我哋咁睇报纸嘅读者嚟啫嘛，都即系睇到嗰、那个佢会俾个事件嘅来龙去脉，同埋你用唔同嘅角度 嚟去了解呢件事究竟系咩事。咁佢咧即系，我觉得佢嗰种态度同埋佢用嘅嗰种方式咧，就系、是、喺呢一部咧《Spotlight》咧里面咧，佢呢一班人咧，佢就采取到嘅嗰种咁嘅方式嚟嘅。 咁嗱，未讲话，譬如我哋系做开新闻嘅，我哋睇入边嗰啲新闻嘅采访啊，系唔系咁样时候咧？咁我想问下几多样嘢啦。嗱，呢套戏嗰个写法咧， 系 又差系特别少少嘅。 系 你要记咗样嘢咧，佢唔似惊天大阿谋咁样， 唔似 嗰个惊嗰两个记者可能受到人身嘅威胁。 嗯， 咁如果譬如我哋啱讲风开新闻线，直情个记者惊俾人怼冧添啦， 系 咪？因为嗰啲毒贩嚟噶嘛。 嗯， 嗱呢部戏咧平淡少少嘅呢方面， 系啊， 因为嗰个教会嚟嘅，嗰个唔会真杀你嘅， 系 佢最多就系搞你嘅啫咁样。基本上相对是比较是冇咁即 系戏剧性咧，就唔似。 同埋佢处理本身，其实你谂下，系即系理论上应该平淡 嘅。 即系如果你睇个情节嚟讲啊，有班人去查，跟住啊有啲人阻挠佢哋，不过又唔系叫 唔算系正式阻挠啊，都系啲律师讲，喂我唔会去协助你做啊咩？ 系啊， 即系咁样咁。 但系你睇出嚟又睇落去又好。即系你唔会闷喎、你因为 有 咁大胆，咁嗰个窍门喺边度咧？成件事， 但我觉得佢呢个就系、是、即系喺个戏，所以我就觉得佢个戏剧性就相当之好啦。因为咧，佢个古仔咧就开始，即系成件事件咧就开始有个叫新嘅阿头就嚟啦，喺、即系外派调过嚟咧。以后咧就佢执呢个，即系睇住呢个报纸嗰阵咧，就成个报纸咧都应该有个叫好大嘅转变嘅时候咧。但系咧呢一个阿头咧。里面咧，你都睇到都系一个好，系一种叫做系高层，即系精英嘅高层嚟嘅。咁佢咧就， 但你要讲一样嘅，佢系犹太人， 系啊。咁 因为成件事咧喺入边咧系一个好重要元素嚟噶嘛。波士顿，佢入边咧就即系冇讲得好详细啦，但系大家要知道咧，其实就系爱尔兰人， 系啊，好关键 句嘅。嗱，你听入边啲口音，佢哋 你睇《无间道风云》都系讲呢样 讲呢样嘢，入边啲口音都有改啦吓。 系 咁。爱尔兰人咧，佢哋其中一个嘅身份嘅认同咧， 系 就是、天主教信仰嚟嘅。 系 咁呢个佢系佢哋同其譬如系即系爱尔兰啊、苏格兰嗰啲系唔同噶嘛吓。咁呢个构成咧就正正因为佢哋呢个身份认同咧，就构成咗佢哋对天主教呢个教会本身一个好极度忠诚。 系啊， 即系 有时忠诚会变成个忠愚添。 系啦，即系俾个稳笨。 系， 话俾佢害佢都啊，即系唔可以，即系令到自己好清醒地去睇呢件事应该点做。咁呢个就成件事，即系喺波士顿本身呢件事嗰、那个问题。但系头先阿基督应该打一答就系话，咦？如果你做一个编剧嚟讲咧，个原始嘅古仔落到手咧，其实你会受到犹豫，就 系 点写到有引人入胜呢个地方咧？佢点解会做到呢样嘢咧？ 佢就劲咧，就劲喺呢度啊！就譬如佢用嗰个做一个引子，呢、个外来人嚟去入到嚟嗰时。但系咁佢咧就系想令到成个报纸咧都有种叫新气象出嚟，同埋有硬朗啲嘅嗰原因咧，就系揾到呢一单 case 咧，再插翻出嚟想去。 即系佢头先阿基督讲嗰个情节咧，其实如果你睇清楚咧，佢系根本暗示嘅，屌你班友做咁多年来废嘅， 系啊， 即系佢实质上讲啲 人，有噶，佢都话我哋可能会被炒嘅喎，其中一个人嘅入职 spotlight。可有可無喎，即係佢嗰啲，因為或者 spot 咧變咗係三組嚟去跟，即係咁樣。即係總之咧有一種叫做係成個叫做阿頭換有一種轉變嘅。咁跟住咧，你會睇到咧，即係呢個古仔其實有講三個，即係一個報社裡面嘅三個階層嘅嗰啲人嘅嗰個古仔三線發展嚟嘅。咁佢咧就中間線咧就阿飛鳥俠啊 ，Michael Keaton 做同埋頭先你講嘅嗰個即係阿驚天大陰謀嗰個仔 Ben Bradley Jr. 咁嗰两个角色，佢已经咧系嗰个报馆里面咧嗰种叫做系主编级嘅嗰啲人嚟噶啦。咁佢咧就即系点样？ 咁仲有啲散仔啦。 最重要，成个古仔你会睇到咧，佢系放咗落呢三个即系行动组嘅嗰班系为最主要嘅，因为佢揾嗰啲料嗰度咧，嗰时多多少少或者佢究竟佢够唔够专业咧，督嗰样嘢督得好唔好咧，就在于嗰三个演员间其中一个变形侠衣组咧，嗰、那个最好睇嗰个啦。因为佢点解咧？因为佢睇嗰时咧，佢自己嘅嗰种正义心走咗出嚟。 下，去到後來嗰時直頭係爆炸添嘅，即係佢呢種戲劇性嘅處理係好， 即係又變形合衣啦。今次 係 不過變形合衣個嗰個就唔喺佢身材嗰度，就嗰啲脾氣係咪 啊？係啊係啊， 呢個揾佢做亦都有理由嘅。 係啊，好正嘅。 係啦，另外一樣嘢咧，頭先我哋提嗰個種族嘅問題咧，其實呢、這個呢一部呢度呢度嘅部分咧，可以同呢個 Bridge of Spies 去比較嘅。 嗯係， 即係喺講呢個 Bridge of Spies 嘅時候咧，我哋提到個情節就係、是、啊。Hanks 啊， 系 同另外一个对，即系嗰个演员咬一样嘢就系、是，我系美国人， 嗯、 我系我姓 Donovan，、嗯、你姓 Hoffman， 我系爱尔兰裔嘅、嗯，你就犹太裔嘅，不过我哋共同信一样嘅就 系 美国宪法。嗱呢套戏都有类似嘅情节嘅，但系即系可以做个比较就系、是，除咗头先我哋讲系爱尔兰人，佢唔系讲得好多之外咧，佢有一个情节好，即系可以做头先嗰个比较就系、是，当阿变形合衣去同嗰个律师讲嘅时候，那个律师同佢讲，我系阿美利亚人， 系、 嗯，咁你系咩人咧、 嗯？ 我系葡萄牙裔嘅、 嗯， 即系呢一个去同 Bridge of Spies 比较，实际上两个编剧、两个导演都问呢个问题。何谓美国人？ 嗯哼， 因为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嚟，即系咁多人嚟自不同的背景，他哋共同的嘢系乜嘢嘢咧？ 嗯 哼，咁喺荷里活而家呢啲所谓自由派或者比较左少少，佢都系讲一样嘢，就系对个自由的追求，对正义的彰显， 系、嗯、 呢、這个就系美国佢哋自己觉得佢哋自己立国的精神嚟， 系 即系大家可以好犬儒啦，认为吓，其实呢啲系自己呃自己啊，美国佬做嘅嘢。不过喺荷里活呢一班人入边，佢哋好坚持，佢哋都作为一个电影，作为一个教化，就系、是、何谓美国人，我哋系要睇一个，即系言论自由、公义呢方面。 系啦，呢、這个点都要守住嘅，咁佢系啦。咁其实我就睇完呢部嗰时候，因为佢今年咧《换碟者》咧都亦都系最佳电影， 两部系咪都入咗最佳电影入围啊？ 斗紧噶系啊。咁啊，咁《换碟者》咧都，我觉得佢就系、是、好似你头先话斋咧，即系佢有样嘢，佢好睇啲就系佢虽然系讲1962年吓、即系嗰个柏林嘅刚刚起围墙嗰时期，我哋甚至之前都有讲过一次咁啊，嗰、那个系咁我觉得佢里面有样嘢最特别咧，就系咧，佢同呢部戏咧都有讲出咗咧。当你去完成一个任务嗰阵咧，第一你嘅嗰、那个即系精英嘅地方表现出嚟之余嗰阵咧，仲有你嗰个叫谋略啊。 嗯， 成个嗰个叫佢发展个谋略咧，就系换碟者咧，佢咧里面咧，点解要用两个 planning 嚟换咧？嗰阵咧两边同步发展咧，你会睇到佢嗰、那个咧，即系本身佢系一个计谋，佢要同嗰时嘅嗰、那个东德里面咧，即系里面咧要去解决嗰个问题嗰时，那个叫你可以叫范征叫佢里面咧，除咗东柏林嘅里面嘅嗰啲共产官员之外咧，原来仲有一个更大嘅俄罗斯嗰边、都有嗰个叫有只手板到落嚟嗰度，你点样去应付呢种咧？佢唔系好明显好清楚讲俾你听咧，我同你咁样谈判嘅嗰种咁嘅谋略咧，你一定要用一个办法嚟去同佢倾接，即系呢种方式咧，嚟去嗰度咧变到。你是一个谈判者，或者你要去完成这件事的那个人，你应该要有的那种专业。咁、所以就系好似你话头先话斋，就嗰、是、种叫谋略。咁、呢个咧，我觉得 要智勇相全啊嘛。 系啊，所以佢换碟者咧嗰时候睇咧，就觉得即系好精咧，就系、是、因为佢里面呢啲戏剧嘅细节咧。就表現到出嚟，但佢又唔係咧，即係變咗咁顯，好明顯咁擺出嚟。佢淨係講俾你聽啊，阿 Tom Hanks 到嗰度咧，佢最頂唔順咧，就原來佢大樓唔夠，搞到佢上方咁樣。咁但係呢啲細嘢咧，慢慢咧鋪咗落嚟咧，去到最尾嘅嗰段咧，你要睇到哇，好精彩！兩邊分開，原來兩個都咁緊要嚇、即係嗰個換碟嗰樣嘢咧，就出到嚟。咁所以咧，呢啲戲咧，我覺得就係、是、叫路遥知马力，你一摆出嚟嗰阵时候咧，你就会发觉嗱，譬如好似呢一部咧，Spot Night 咧，你会觉得佢系其实好平平淡淡，有阵时候可能略嫌咧，有啲人咧即系话会觉得佢太过讲多吓、可能好细微嘅处理咧，你会往往有所忽略。 咁但系佢成个嗰个细节咧，佢就系好温文咁样咧，就讲俾你听啦。佢哋系记者世界嚟噶嘛，佢哋揾佢哋去揾呢件事嗰时候咧，佢有人咧，尤其是嗰三个。这三个记者呢就很明显变出来，一个呢就是变成黑衣的变晒，另外一个那个女仔呢就是她最担心呢就是死啦，有好多啲嘢我找出来，但我唔讲得俾我老公听过、我又亦都唔能够同我即我埋一个虔诚嘅天主教徒点算呢，我已经呢好耐冇同一起去教会，佢有一啲嘢佢自己顶唔顺。咁另外一个呢就最惨啦，另外一个呢就佢有个仔呀，原来佢发觉嗰个社区咧，佢揾到嗰啲料咧，里面咧其中嘅有一个系可能有一个叫案发嘅现场，原来就喺佢嘅隔篱嗰个区嗰度嚟隔篱嘅嘅啫， 隔篱屋嚟啊， 系啊，街口行过去啊，一转弯就见到 对面街口对面， 点算咧？咁佢啲仔女嗰啲啊，点算咧？而嗰个班人咁，佢都系其实系熟嘅喎，咁啊， 唔系，而且最惨一样嘢就系、知道咗之后唔可以开口， 系啊，因为佢系呢个系佢追查紧呢个 spotlight， 咁佢就喺呢啲细节度咧，即系俾一啲咁嘅好，即系稍微有实感嘅嘢俾大家啦。咁、我讲讲即系话作为一个记者咁样，咁入边呢啲系咪我哋吓、行家入边所做嘅嘢咧？咁样咁话俾你就唔系吓，因为香港做新闻就唔系咁做法嘅。嗱，你只要谂一样得噶啦，如果呢单嘢咧系 喺香港发生。 即系平诶、一周行做咁，又一周行点做咧？ 哦，一周都好港产片咁嘅啦，都系变咗港产片嚟噶嘛？因为系有唔同嘅吓、真系你讲呢个剧妙入面喺呢度，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睇呢部戏嗰时候可以对比咧，就最近同埋我都好强调咧，就真、是、系因为波士顿咧，即、就、系、是、好似头先阿台长话斋啦，即系佢有好多呢啲新闻事件。后来都改编拍成电影咧，系相当之独到吓，亦即系喺港岛嗰度咧，其实个种族嘅问题，你会睇到咧，因为咧佢呢种咁嘅处理嘅方式咧，系令到我哋就算香港嘅观众去睇嗰阵咧，你都会可以睇到咧，波士顿咧嗰个咧虽然大过香港好多咧，但系可以喺香港 唔系、人口唔系大过香港多嘅， 但系咪可以变成一个缩影嚟嘅？即系我哋喺香港其实系一个叫做系嗰个城市嘅有一种即系里面嘅。叫城市架构咧，再里面深啲咧，都嗰度唔讲，但系接近嘅，即系又有好多唔同嘅区域嘅嗰种嗰堆嗰啲移民吓、就变成都系变成咗即系佢嘅第二代，就系、呢个叫本土人嚟噶啦吓。咁佢哋即系来自咧就是、北方又有，南方又有，潮州又有，广东又有，福建又有咁样人种好多。同埋咧個教嗰個可能個宗教信仰就更加複雜添、但係佢面對嘅嗰個叫城市嘅嗰個結構咧，其實就喺呢啲電影表現到出嚟、好睇就係呢樣嘢。 咁另外一樣嘢咧就好，即係又係我哋做記者好日常嘅，就係、譬如話你追訪呢啲。即系对象嘅时候咧，咁点处理咧？咪好似入边嗰个佢有行一路，佢先有写咧咁样。 系， 咁起码我就唔系咁做嘅。 哦， 咁我就 香港点会咁咧？或者而家都唔系咯，而家可能都点样录得咁啊？ 唔系，咁佢 drop notes 嗰度就。我哋都唔系咁做法嘅。 我唔系，我谂佢系可能佢第一模仿系嗰个记者佢啲习惯啊。 唔系，嗱我搞清楚先，大家唔好有误会啦。即系我哋喺香港唔系咁做法，唔代表喺美国唔系咁做法啊嘛。可能佢真系咁做法，开会可能个老 系啊，成日嗰啲黄宝仔啊， 做 job notes 嘛。咁唔系话我哋唔 job notes， 而系嗰、那个即系佢就比较多少少。 系 啊，我就好懒嘅。我就真係 job notes， 不過咧，即係大部分時間我都係聽嘅啫。我記得就記得，唔記得。咁第一樣嘢我哋會做嘅、我哋嗰陣時候隨身有一部錄音機。 點都 嗱，嗰陣時係九十年代啦，係啦，八十年代叫稍微難少少啦。啊，雖然有 Walkman 啫，但係 即係大舊得滯。 咁我哋嗰陣時嗰部錄音機，我而家仲有嘅，係即係咁大部嘅 Walkman 嚟嘅咯，依 家即系一出街咁样就一定 我都有 嘅嗰部嘢度嘅。咁去到如果去到九七年，即系打后咧、就应该录音笔噶啦。 系 咁而家电话都得啦，而家手提电话都录到啦。 咁所以嗰個情況就同佢嗰個有少少唔同嘅，係嘛？但呢個就細節嚟啫，唔需要太介意嘅嚇。好啦，咁試有少時間，我想問幾套啦。嗱，頭先我哋提到啦，就奧斯卡就頒獎在即啦。 係啊， 咁你即係從呢部戲同我哋以前講過，譬如係《復仇勇者》或者係其他電影咁樣，有一部我未睇，但係都會睇嘅就《丹麥女孩》。咁你覺得邊部戲比較呼聲比較高啲咧？ 如果比上嚟咧，我就懷疑咧呢部《Spotlight》咧就未必會攞到最佳電影嘅，當然我好中我中意呢部啊，可能係《復仇勇者》嘅，都係、或者啊，因為佢 嗱，我如果最佳導演或者最佳電影咧，即係起碼其中一項，我覺得咧就《復仇勇者》應該有嘅， 係 因為嗰個拍法本身咧，就佢同荷里活傳統嘅拍法都幾唔同，但係個問題就即係在於一樣嘢，就好似因為 Batman 已經攞過啦，咁係咪再即係呢個導演臨裝咧又？有少少疑問係嘛？係呢樣嘢啫。 呢、這個其實大家咧，即係如果比咧，可能最佳電影嗰度咧，都唔係佢爭住得咁大，但係攝影嗰度咧爭住得大咧，就係、是、因為那個復仇勇者咧，其實大家咧都覺得，如果復仇勇者嘅嗰攝影咧攞到嘅話咧，佢、就過三關，大家都會問佢。 如果攞到咧嘅話咧，我哋就請阿就我哋一位嘉賓啦，仲有添啦，就從佢攝影嘅角度去講呢、這個， 因為 电影啦， 系啊，因为咧，即系其实今年咧，你会睇到咧，其实啲古仔咧都好啊，有好多。 嗱，今年稍微平均少少话啦，即系今年比较难拣噶。 系啊，嗱，你睇埋丹麦女孩啊，都得嘅，系我觉得咧。不过咧，佢响嗰个叫演出嗰个方面嗰度嚟讲咧，佢未必系可以二连冠、但系其实唔系佢演得唔好，不过咧佢而家佢演這個呢个咧，其实嗰个叫做系佢有嘅嗰个爆炸性咧，就唔算好强、不过佢系演得系相当之唔错嘅，即系我比起上嚟咧，我就觉得系好似系阿 Kristen Bell 啊，我之前都讲过，如果系啊， 佢有份咩？如果系呢个 The Big Short， 佢有份， 系好似系有。那個我就如果講演出咧，我覺得嗰個佢好過李安納度嘅，嗰、個係啊，因為今年咧嗰個演出裡面嚟講咧，幾個都相當之好，女演員又係啦，咁、樣就即係嗰個卡路的情人又係，我覺得佢都係今年 上緊係嘛，卡路的情人 係啊，好經典嘅一部電影，嗰、那個令到我都諗翻起五十年代，即係有部經典戲咧，就啊。嗰、那个嘅安德烈夏平嘅嗰套叫做《珠江宝器》啊 Breakfast in Tiffany's 系呢个你会睇到咧，即系如果你睇深一层咧，佢直头就向唔止嗰部电影，系嗰个年代嘅纽约嘅视觉世界、那个艺术咧嘅文化咧一个大致定嚟嘅，相当之好睇，即系大家系唔同角度啦，咁、所以比起上嚟咧，我就个人因为我中意。呢度 spotlight 咧就因为佢讲记者嗰种世界咧，同埋有嗰种光啊，嗰种公义嗰样嘢咧，我啊觉得咧， 即系你始终都要正能量啊。 系啊，我中意正能量嗰啲有光嘅嘢咧，就但系而家咧就好多。好有嗰啲冷血啦、Tarantino 嗰部又正到飞咧，不过系 睇咗未啊？ 睇咗啊，系 惊天动地拍恶人啊，就好似系下礼拜上噶啦。 系啊，嗰部又系我嗰部咧，你会锡死啊 Tarantino 噶啦， 因为从来都锡死 Tarantino。 因为 Tarantino 点解咧？因为佢爱死香港片呢部戏咧，你会睇到咧，其实佢都系讲俾大家听，佢真系好中意港产片。 即系简单嚟讲咧。剛才基督講的一句話就代表什麼呢 差得啲香港叫的 影啲情報室一定不會缺席的啦 不是咁你都係要你睇咗先你決定㗎嘛你揀㗎嘛唔係所以呢呢部我覺得佢今年呢呢啲戲呢尤其是譬如好似專講最近呢咋講新聞報道嗰啲片呢、我覺得就真係即係及時雨時來風送及時雨、因為我哋而家呢即係喺我哋呢個社會裏面呢我哋最擔心呢就成個傳媒開始變質 冇得到你贪心噶， 唔系啊！ 套戏有正能量，唔代表你吸收呢度吸收到啲正能量。 唔系啊！我所谓担心咧，就是、其实系大家可以即系， 因为已经发生咗，因为已经发生咗啦嘛。 唔系佢发生咗，我觉得都系唔系大部分嘅，即系佢里面，我觉得即系成呢个系一个行业嚟嘅。喺行业里面嗰度咧，我觉得其实喂。 真的要找回那種節奏，喂，你身為一個記者你要持回個記者節 奏、啊、你講這個問題呢就有一個其實我漏我這個 point 我們漏了，因為即是這件事的現實的情況是怎樣呢，那又記得呢就是這件事發生的時候呢，我即是我仲係好留意嚇嗰、啊那個國際新聞啦，咁、事實上喺《紐約時報》做咗頭版頭條嘅， 係 咁、我相信咧跟咗呢個《波士頓環球報》去跟進嘅啫，咁但係大家發現呢樣嘢其實就又係無疾而終嘅， 係啊，到而家嚟講，有啲泄氣嘅都係， 咁就嗰個情況咧，又唔係話好似我初來睇戲覺得咁簡單，因为初来睇戏咧，你会觉得一样，好多神父系咁啫。但你冇谂到另外一样嘢啊嘛，就个教会默许呢样。 系啊，呢个反而系最重要嘅问题。 教会默许呢样嘢系唔系一个权宜之计？是一个长期的政策， 系啊， 咁你先大镬， 系啊，呢、這个我觉得呢部戏就系最最有深度嘅呢样嘢，因为佢其中都有都有场戏咧，都有大家睇嗰时咧，就佢都有出现咗一个即系佢揾到一个叫当事人嘅其中一个神父，但系当你讲嗰时候咧，佢哋会发觉嗰个咧系原来系一个叫心理嘅问题嚟嘅。 嗱呢套戏咧，或者甚至成件事件咧，冇触及一个问题，即系呢个问题就系我哋唔够时间光，但系可以即刻提出嚟，大家去谂啊。就是、力任嘅教宗，佢哋知唔知情？佢哋知情之后，佢哋做咗啲咩嘢？ 系点解会有乜嘢决定？ 系啦，咁呢个就应该唔包括咧，就喺 在位只有30日嘅约翰布鲁加世嘅。咁大家我哋如果有听神秘之夜都听过啦， 系 即系我哋嗰个睇法都系教宗约翰布鲁加世系被毒杀噶嘛。 系 如果佢再生，佢知道呢件事。又或者佢再生，佢稍微有长时间少少去调查呢件事， 系 佢点处理呢？咁呢个就是迪士嘅原案嚟嘅。咁可惜咧，今日我哋嘅时间咧就唔 break 咧都唔够我哋讲嘅，又系够晒钟噶啦。咁所以咧就冇办法啦。 好， 咁就有机会啊，又再同大家倾下电影。拜拜， 拜拜。